说爱不爱要问起，爱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必理，别迫谁。 明明很爱你，讲出来了恋爱当中两个人的情愫。但是今天早上呢，作为早安闹铃清醒歌，是想要告诉大家哈，就即使签到没有到前十名当中呢，也不影响我们爱大家。 哎呦，这个弯儿转的实在是太高速，感觉是高速转弯的感觉。 因为你知道过了一个周末嘛，然后再回到看到这些亲切的面孔、熟悉的名字，但是每一个都在抱怨说签到好难啊，争第一好难啊，已经点不进去了，该怎么办？ 蒙小晶呢说到了一个真的是非常真相的一句话，说依然手工签到就好了。 这个时候已经点不进去签到了， 对， 这个心态就很好嘛。 对，手工签到就 OK 哈。 今天的签到前十名，第一名老朋友是水无痕，第二名梦幻 Monica， 第三名天使，第四名哦新朋友 Zz up zder， 这很难为靖宇啊。 哎呀，难为主持人一号上线了。 六名点点的爸爸。 好，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的情况啊。第六名呢是薰衣草香，第七名呢是纪大人，第八名兵哥，第九名雪莲，以及第十名虎子。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啊。 嗯，还有我们手动签到的石小博 XSQXC 灰的 南威二号 是各位都进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的了。那当中呢，全新的一周要带大家来一起聊一聊的这个话题啊，郭鹏很有发言权啊， 对， 讲一讲你是怎么样每天忽悠大家但是自己从来都不动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话题确实对我来说，因为我现在是变成这样一个人，就是虽然呢体型没有什么丝毫的变化，但是却变成了一个资料库，就是因为天天在做这个节目，所以知道哎怎么跑或者怎么减肥，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而已啊。 但今天我开始要反鸡汤了，就比如说每天告诉大家，哎呦用运动啊、游泳啊、跑步啊等等。那我现在告诉你说，就像我们这种不喜欢动的人，其实也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强力的去 push 自己，然后过度运动的话，可能对身体健康反而没有好处。这是美国研究人员的一个最新的研究 啊，美国 就说适度的锻炼是有益身体健康的。但如果说你强力的告诉自己，哦，我必须三个月减下来20斤， 嗯， 然后我必须每天要跑够10公里，但其实我身体已经疲惫到不行了， 嗯， 这种情况下可能真的是适得其反。 他的研究结果是这么说的，每次呢锻炼45分钟左右是最利于心理健康的啊，而且呢他觉得呢这个运动和心理健康的关系非常明显，虽然并不清楚里面的一些因果的关系，比如说年龄啊、性别啊、种类、这个收入等等，但是呢说实话呢，比如说他认为像做家务或者是钓鱼、滑雪、跑步和上健身房这些东西都算作运动，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比较宽泛的。那如果按静瑜刚才理论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归在家里什么都不干、 你看他像看孩子、做家务、剪草、钓鱼、滑雪、跑步、上健身房只是其中的一种，但我们通常呢只把去健身房的这一类的健身项目才叫做运动。 嗯， 那么团体体育运动包括社交运动其实对于心理健康效果很强。我现在每天在家就是社交运动。 为什么在家里社交运动？ 我在跳舞啊。 哦，我以为你说你每天在拍抖音小视频，这 那也算运动。 对， 这个也是工作运动、 啊、也还算啊，也还算。 所以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你平时都是怎样运动的，不仅仅包含在健身房当中的运动。 嗯， 那么家庭啊、社交啊、团体运动啊其实都算。那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我忽然想到了，你每天早晨那个送大家吃早餐那个嘴部运动算运动吗？ 就每天说话做节目也算运动是吗？ 不是，就是吃口饭啊，慢慢的就还得 吃饭，很消耗的。你知道是吃芹菜是一个减肥的过程，因为吃芹菜消耗的热量还不如芹菜提供的热量。 所以今天早餐是芹菜吗？ 不是了，早餐是茄子。郭鹏，来，平常各位都是怎么样运动的？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告诉我们。当然了，最简单的方式还是跟着旅行团一起去跑步。 还没有穿，有多少问题在追赶，有多少庸人自扰甩不 我们的节奏，只是两口在煮，用这样的速度，地球的忙碌都抛在半路，一起去跑步，也许有差。 北京人99元就能畅游南北极？ 是的，看企鹅、北极熊就去天津极地海洋公园，各大电商均可购买。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8月18日，相约北京百得利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我想买辆 SUV， 要大，5座或7座，要第二排座椅可前后滑动，还要电动尾门、全景天窗、手机远程操控。 奇瑞瑞虎8智领上市，9.88万起售，购车享5重礼，新车试驾火热招募中，详询当地经销商奇瑞汽车。 早安夜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各位平时都是怎么样去运动的呢？消耗卡路里的方式都可以，除了像刚刚 燃烧我的卡路里 一起去跑步啊。这首歌刚刚有人讲，我说实话，我昨天真的选到了这首歌曲， 是 但是呢，因为接下来 然而 因为还要播另外的一首歌曲，所以我就先把它暂时放弃了啊。 是啊， 石小波说耳机里放着燃烧我的卡路里，然后开车假装在运动，这应该就是郭鹏每次做的方式吧？ 啊，不，我不是耳机里放着，我是拿嘴巴说燃烧大家的卡路里。 对，哥不是这样，对，然后让我们一起来运动吧， 然后 就假装自己在运动。 没有办法，就直播间太小，然后供我那个伸开我大长腿的机会不太多。 我们直播间非常大，各位想看图吗？有图有真相啊！ 真相是我们直播间是应该所有台里面最大的，是吧？ 对，就是你放歌的时候你就翻俩跟头回来都可以的。 行，哎，好，你这么说了，一会儿我就准备去翻俩跟头啊。 今天来问问大家啊，平时都是怎样运动的？各种方式都可以，不一定局限于去健身房，只要能消耗卡路里的方式都可以。 对， 红色部队跟我们说，以前呢每天中午就打1个小时的羽毛球，那现在呢由于工作地点变化没有场地了，中午就打1个半小时的台球 啊，玩 这变化也有点太大了吧。 但他晚上他说的是一以贯之，他说晚上就社交运动啊，啤酒小龙虾， 这个社交运动， 你刚才开创了一个社交运动，于是大家现在发上来的运动我觉得参差不齐啊。 就是社交运动也是消耗卡路里的，但是你摄入的卡路里要更多一些哈。 这样就是我建议红色部队，你可以这个说10句话然后吃半口小龙虾，这样我估计消耗还是蛮大的哈。 再来看看 Mercy， 他说自己会玩毽球哈，还有羽毛球、3对3、隔网 毽球。这是我最喜欢的毽球。 这毽怎么玩？ 对，毽球是一种 踢毽子吗？ 不，它是在毽子的基础之上幻化出来的一种中国本身的一种的这个体育运动。现在全世界的玩的水平最高的是中国和越南两个国家啊。然后我们国家呢，从80年代就开始有毽球队，然后各地都会有毽球比赛。简单来说，就是用羽毛球的场地，然后用排球的规则。 哇，好厉害啊！就你再一次证明了，你就是实力派的理论家。 我不是理论家， 你也踢毽球吗？ 我会踢毽球，我当年还代表我们城市去参加过毽球比赛，好吧？ 厉害了！ 然后很多人都以为我去参加的是举重比赛，或者是铅球比赛之类的。 王小娟跟我们说，1周3次去健身房跑步，再加上力量，出一身大汗的话，真的是扫清所有的负能量啊！ 是。另外呢，这个 Ucall 说，那每天呢，我的这个运动比较有意思，给猫主子铲屎， 也算 吹的猫主子剪指甲、梳毛、擦耳朵、擦眼睛，这算运动吗？ 非常算。 我听你的描述，我觉得这个运动其实运动量还挺大的，对， 包括在家里带娃呀什么之类的哈，都特别的能够消耗卡路里。来，各位可以继续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跟我们来聊一聊你平时都是怎么运动的。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I got stamina, don't give up, I won't give up. I'm the youth, ay, I am the greatest, ay, this is the proof, ay, I work hard, pray hard, pay dues, ay, I transform with pressure, I'm hands on with effort, I fell twice before, my bounce back was special, let downs will get you, and the critics will test you, but the strongest survive, another scar may bless you, I don't give up, no, no, don't give up, no, no, don't give up, no, no, no, nah. Don't give up, I won't give up, don't give up, no, no, no. Greatest， 来自 Sia。 嗯， 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的都是你平时是怎么样运动的，各种消耗卡路里的方式都有啊。自从我刚刚说了这个芹菜之外呢，我们有非常机灵的朋友过来跟我们说，飞鸟说，我最近看了这个网站上，他们说了，人在吃凉的东西以后，为了把这个冷饮的温度提高到体温，是要消耗能量的，所以有一种运动呢。就叫喝冰可乐，可以让你少摄入35千焦的能量。 哎呦，真会说！那我觉得你一定要喝这种无糖可乐了哈。 那你知道可乐里面真的有多少糖吗？加起来最后转化给你身上的能量可不仅仅是35千焦哦。 摄入我的卡路里。 真的变成这样了。 对， 你看我们月月鸟小哥哥什么都知道，用我们这的用我们这的王世子的话说， 嗯， 月月鸟小哥哥知道的真多，简直就是运动界的王语嫣呐。 如果颜值真的能跟王语嫣来对打一下，我觉得也就好了。但是我知道这跟王世子的意思是，那个王语嫣的内容呢，就是他阅尽天下武学，每次都是给旁边人指点一番， 就是自己打不了。运动界的王语嫣，月月鸟小哥哥，希望大家的支持。 不错不错啊，不错不错不错，我还蛮喜欢这个称谓的。虽然是这个，我觉得颜值方面呢，我们俩都。就是相对来说稍微差的还是远了一点点啊。 贾倩给我们发来了照片啊，是很多人在一起做瑜伽的照片，他说这是我们医院的白衣天使们在午休的时间自发的来做瑜伽舒展身体。 这张我以为就是在一个瑜伽馆里啊， 很专业，你看所有人包括前面这位的这个腹肌啊，这个马甲线呢、啊、 他应该是教练吧、 哦、非常好。哦对哦对，他最前面啊， 对，最前面应该是教练吧。贾倩 怎么了？ 对，然后贾倩呢，我觉得你们这医院的这个不光是这个上班的氛围，我觉得做运动的氛围确实还是非常好的哈。 嗯，还有炒葱跟我们说，曾经呢是跑步、撸铁、足球啊等等，现在呢拖地、抱娃、遛娃。 哦，好吧。就是自从有了孩子以后呢，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些运动方式。但是我觉得其实有了孩子之后，这个辛苦程度可能要比之前做点运动还要累一点哈。 嗯，是，那带小孩啊真的就是消耗非常大哈。 嗯，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只有吃饱一点才有力气带娃，所以就变得更加强壮一些了。今天来问问大家，你平时都是怎样运动的？不仅仅局限于健身房的运动方式，各种各样可以消耗卡路里的方式都可以算进来。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嗯， 那接下来呢要告诉大家的也是最近我们很关心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关于这个演艺圈阴阳合同的问题。 对， 那么最近呢 优酷、爱奇艺、腾讯三大采购方平台联合了类似于像正午阳光、华策影视、柠檬影业、慈温传媒、耀客传媒、新力传媒这六大影视公司联合发表了一个关于抑制不合理片酬、抵制行业不正之风的联合声明。 其中呢最中心的议题呢其实就是直指了这个演员的高片酬嘛。声明呢表示，从他们发布声明的那一天开始，每一部电影、电视剧以及网络视听的节目，全部演员、嘉宾的总片酬不得超过制作成本的40%，而主要演员的片酬呢不得超过总片酬的70%，最高的这种片酬，而单个演员的单集片酬呢是不得超过100万人民币，总片酬的这个含税价呢是不得超过5000万人民币。总体来说呢，看起来好像是对这件事情一个遏制，但是我自己倒关心的是怎么能够落实这样的一个问题哈。 那首先呢，我觉得还是应该从演员自身做起吧，就是给了这样一个平台，大家喜爱你，但是也不要因为就觉得自己有了名气以后变得更加膨胀。 我想飞到天上去，去呀去放羊，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我想站在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挂在屋顶亮呀嘛亮堂堂。我想任性我就任性，我想倔强我也能倔强，可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我想不彷徨都不彷徨，我想不迷茫都不迷茫，我有什么比这让人 他这个唱歌的方式呢，我觉得像对我们刚才那句话的非常大的一种反讽。 来来来来来来， 我不听不听不听不听。 这个人呢非常厉害，他叫做陆通。当然这首歌曲大家也都比较熟悉了，这最近很热的《西红柿首富》当中的一首插曲。那陆通呢、被称为是中国约德尔唱法第一人。 约德尔， 对，约德尔唱法你熟悉吗？就是以前的那个老一点的歌剧当中就有这种抖音的这种唱法 啊，就是抖声音的 唱法。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唱法哈。 原来你也是王语言来的哈。 唱不了，但是可以解释啊。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推荐一首来自杨丞琳的歌曲，这一首应该是大家都可以跟着唱啊。 嗯， 但是这首歌当中呢，有一句歌词非常的打心， 嗯， 就叫做“带我走到遥远的以后”。 是， 那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不良校花》的片尾曲，但是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是，这是吴青峰的一首歌。 对，但是呢，我们却听到的是来自于杨丞琳的一个演绎啊。 嗯，8月25号，杨丞琳也会在北京凯迪拉克中心举办杨丞琳青春住了谁演唱会，在现场跟他一起唱带我走到遥远的以后，应该也是可以唤起自己青春回忆的一件事情。 全场大合唱。 那这一次的演唱会呢，是由北京音乐广播作为演唱会首席合作电台，我们也在这里祝演唱会圆满成功。

本周我们的早餐小贴士又重新上线了。今天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些喝酸奶的注意事项。早上喝酸奶可以增加一天的好精神，但是切记不要空腹喝，最好先吃一点点心。那晚上喝酸奶呢，也有助于睡眠和保养皮肤，但是专家介绍说，空腹的时候最好就不要喝酸奶了。因为适宜乳酸菌生长的 pH 值在 5.4 以下，但是空腹的时候，人的胃液酸度的 pH 值在2以下。饭后胃液被稀释， pH 值可以上升到 3.5， 所以空腹饮用酸奶，乳酸菌容易被杀死，保健的作用就减弱了。而饭后两个小时以后再喝一杯酸奶，保健功能比较好。而且要提醒大家的是，酸牛奶千万不要加热。今天早安音乐秀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是来自林俊杰的一首爱情 Yogurt， 爱情配上酸奶应该也是特别美妙的滋味。 在冰山的尤格里下四度夕，你说那味道刚刚好，热量能降低爱情的过敏反应，分解你幻想的情节，快速冰冷自作聪明啊，连测你的猜忌不完啊，看透了我的全部就能信了吗，快别试探我的语言啊，请别理会简讯的笑话，温度计测不出我在为你发笑、yeah。冰箱的尤格里下四度夕，你说那味道刚刚好，热量能降低爱情的过敏反应，分解你幻想的情节，快速冰冻自作聪明啊，冷藏你的猜忌不完啊，看透了我全部就能醒来吗，快点试探我的语言啊，请别理会简讯的笑话，温度计测不出我在为你发笑， 北京时间的7:37，这里也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国鹏啊。刚才呢，静瑜同学呢也是用王语言的方式跟大家来介绍了一下早餐的这个。 我没有好吗？ 你基本都吃过吗？所有的早餐 ？Yogurt 啊，刚刚送的是 我刚刚送的是林俊杰的爱情 yogurt 啊，我觉得这个还好。 对， 我就像之前这个类似你都念不出来的名字的冰岛早餐，我就不相信你吃过哈。 这就是世界早餐，带大家开开眼界啊。 是 哈，但是你这运动界的王语嫣，待会儿要给我示范一下毽球吗？请问？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啊。 啊，这个茶还真敢接哈。 对对对对，可以。 今天我们是来跟大家聊一聊啊，你平时都是怎样运动的？所有的可以消耗卡路里的方式都有。那么刚刚就有人提到了各种什么带娃呀，还包括铲屎啊等等的。那小五厉害了，我们都知道小五之前好像是军人哈， 很厉害。 他说每天5公里、30米折返跑、单双杠、俯卧撑、立卧撑、仰卧起坐、虐腹练习、400米障碍跑和陆海登岛，这太专业了。 你最后那一条，我觉得一般人想学应该也学不来吧，对吧？ 吓得我都结巴了。 是的哈。另外小五呢说，我觉得真的想加肥可以试试，3个月绝对见效。 因为消耗特别大，所以吃的更多， 是 吗？是 这个意思哈。 嗯 ，Looper 不知名的上路呢，他说靖宇姐姐呢，这身材也应该去健身房去锻炼一下了。穿德国球衣的时候有点膨胀的感觉。 这应该是上次我们就是晚睡早起世界杯线下活动有见过我的这位吧。 所以你看，靖宇姐姐第二天就穿了一件俄罗斯的球衣去，让你看不出来 膨胀。更 宽松。 对。温跟我们说，每周都会去 Jump Life 去蹦床，一节课45分钟，可以消耗350大卡，出好多的汗。 哇！ 你知道每次当我消耗完了之后，我都会问一下教练说我大概能出多少，就是 大卡是吗？ 对对对，然后大概看了眼表就跟我说200多吧，我说那不就是2块饼干吗？他说 对 啊，所以你吃的时候要注意。 而且你350大卡正好好像是一杯这个叫什么这个可乐的量哈，所以呢，刚才那瓶可乐基本就回来了。 但其实运动还是有好处的，因为可以增加我们的基础代谢率。 嗯， 比如说这个梅子就过来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自己的测量报告，这个基础代谢率达到了1243卡，已经 最重要的这一句已经达到了坐着不动都燃脂的级别。 这真的非常符合啊！平常都是怎么运动的？我坐着不动，因为我肌肉量够，所以我可以坐着燃脂。 所以梅子的意思呢，就是你刚才不是说有各种运动吗？这个运动叫做坐着不动都能瘦啊。 是，那大家平时都是怎么样运动呢？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OK， 那在这个周末呢，张杰也是在鸟巢举办了自己的演唱会哈，能够在鸟巢开场，能撞得下这么大场子的张杰也算是迎来了自己事业的又一个高峰了。 是，另外呢，他的全新的数字专辑《为 Life 二》日前呢是在3大平台上线。这个《为点 Life 二》呢，作为张杰2018年的全新音乐计划的第二张 EP， 是以独特的创作视角定义了潮流音乐未来的发展趋势了哈。 嗯，那 EP 呢是有3首歌曲，《一路之下》、《Jump》还有《Perfume》3首单曲。他也希望哈用很多种的方式来诠释这个专辑的灵魂，开拓一下音乐未来的一些现实意义。 嗯， 那张杰现在呢就是更会玩也更敢玩了，比起刚刚出道的时候更多的是秀一下自己的演唱技巧啊，高音啊，还有张杰腰啊。 你听着就不一样嘛。你像现在的这种名字呢都叫什么 Joy 啊、 Attitude 呀、啊、什么未来范儿啊，都是这种概念专辑。刚出道的时候可是逆战，你看我是怎么逆天改命的。 来来来，扶起你的老腰，开始逆战来也。 重重的咆哮声喧闹整个世界，硝烟空飞的讯号，吉他时代正来到，热血逆流而上，战车在发烫，勇士也势不可挡。Yeah, Come on， 逆战逆战来也，王牌要狂野，闯荡宇宙摆平世界。Oh, 逆战逆战狂野，王牌要发泄，战斗是我们倔强起点。我要操控我的权势，张扬我的声势，看着长龙站在。风起云涌的战场上，暴风少年登场，在战胜烈火，重重的咆哮声喧闹整个世界，硝烟狂飞的讯号，吉他时代正来到，热血逆流而上，战车在发烫，勇士也势不可挡。Come on， 逆战逆战来也，王牌要狂野，闯荡宇宙摆平世界。Oh， 逆战逆战狂野。 哎，金鱼， 嗯， 上次借你的钱还没还你吧？ 哎呀，你看你这个人真是，这点小事儿还记着，好像我多抠似的，我都忘了。 哎，那不行，那不行，借钱一定要还。哎，多少钱来着？ 啊，6.35块。上个月7号中午12:30借给你买茄子的，我给了你1张5块，1张1块的，1张5毛的，老板涨了2毛，给优惠了5分。其实这事儿吧，我真的没放在心上，你要不听，我都忘了。 买个新能源等好久， 那是你没听说，吉利帝豪 GSE 厂家承诺北京用户提车慢送现金，携友同行还能帮砍价， 这么好？ 可不是，名额有限，赶紧关注吉利新能源微信公众号报名吧。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8月18日，相约北京百得利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我想买辆 SUV， 要大，5座或7座，要第二排座椅可前后滑动，还要电动尾门、全景天窗、手机远程操控。 奇瑞瑞虎8智领上市，9.88万起售，购车享5重礼，新车试驾火热招募中，详询当地经销商奇瑞汽车。 18年精工细作，5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3线地铁交汇，4季叠景园林，8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北京的凯迪拉克中心最近非常的热闹，除了8月25号杨丞琳会举办《青春住了谁》演唱会之外呢 ，JSAJ 也将在9月6号在凯迪拉克中心带来 The Rose Tour 北京演唱会。 是，这也是 JSAJ 今年在4月的歌手夺冠之后呢，首度重返中国的巡演。而这一次呢 ，JSAJ 不仅呢将为北京的歌迷带来一系列的金曲，还将在现场演绎今年5月份推出的个人第4张音乐专辑 ROSE 啊，可以合念为 Rose 当中的一些全新的曲。哈，这一次的创意的这个企划过程当中呢，这个 JSAJ 本人呢提供了很多创意的部分的一些发掘。我觉得对于他来说的话呢，更多的表现应该是在自己的声音领域以及在声音的这种可塑性的开掘上哈。 但是因为这次是北京演唱会啊，而且4月份刚刚拿了歌手的冠军，所以这一次呢，是不是也有一些特殊的，比如说在歌手当中演绎的曲目的一些串烧，包括说会不会演唱中文歌曲呢？ 嗯， 但是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一定会有的。 寰宇天下，五百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春询热线6789-6666 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特约播出。 最近音乐圈的好消息真的不断，那除了张杰发行了新的数字专辑， JCG 马上要来北京开演唱会，民谣歌手马条也是推出了他的第五张专辑，叫做邂逅美丽达。 我们基本呢是在各种类别当中呢都为大家选择了一位最近要发专辑的一个朋友啊。马条呢准备举办的这个专辑的首发以及全国巡演的发布活动。这张新专辑呢不同于他以往的一些风格，摇滚的成分要少了一些，主要的显示比较纯正的民谣的氛围啊。 那虽然说音乐市场哈、实体市场现在不是很景气，这个数字出版的还是不错的，但是马条呢依然坚持着实体专辑的发行运作。但是接下来的这首歌呢还是他的一首老歌了，也是摇滚的成分稍微多一点，在早晨听的时候特别带感的这一首阳光中的夏日葵，来自马条。 Rock and Roll。 自民谣歌手马条《阳光中的向日葵》。 嗯， 那他可能之前被大家更多熟悉到是通过《中国好歌曲》啊，但其实呢，他已经坚持做音乐很多年了。 是， 在网上有很多的音乐作品，大家其实都可以找得到。 是，刚才我们说到是的，他的第五张专辑《邂逅美丽达》当中呢，应该是比较纯正的民谣氛围。那刚才我们选播的这首歌曲《阳光中的向日葵》，其实 传统的 造的哈。 对 对， 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啊，你平时都是做什么样的运动的？不仅仅是在健身房当中的一些运动，任何可以消耗卡路里的都可以啊。 嗯、 我们来看看，依兰中山小也说到了带娃，这是今天点名最高的一个消耗的运动了。 没错， 就有人研究了一下说，娃的精力跟体力啊，其实跟一个铁人三项选手差不多。 太可怕了、啊！ 而且真的是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的那种。 是， 我家小铁吧，小铁三，他们家娃现在就已经有了这个绰号了。 对， 把两个跑马拉松的折磨得不要不要的。有一次周末加班，就是孩子爸自己带娃，给我打电话哭着说、嗯：“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受不了了，我要报警。” 你知道最大的特点就是，你如果跑马拉松的话，你是有一个既定目标或者固定目标和方向的，嗯、而娃的这个运动规律是完全无序的，对不对哈？ 就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 对，而我们一般人是充电两小时，只能通话五分钟。 对，你得一直陪他玩下去啊。 对， 那高涛的答案就比较简单了，他说就一个字啊，走啊，就去哪儿都不行。 嗯， 但是你这得活动范围片区不是那么大吧？ 对， 毕竟我觉得在北京起码去哪儿都不行这一点还是挺难实现的。 你知道当年人说这个四九城就是当时北京内就那边这一圈哈， 嗯，内环、 就是、内环这一圈基本就是你走路两个小时可以达到的上限。就是往左走两个小时，往右走两个小时，基本四个小时才能走完哈。 这也都是大家运动的方式。那平时各位都是怎样运动的呢？不管是在健身房当中跑步机撸铁，或者说日常当中带娃呀，包括做家务等等，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跟我们一起分享。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 炎热的夏季吹来一阵凉风，北京国美818嗨购节强势来袭，以旧换新，价格直降，大牌 PK 低至五折，不是很贵，但是很嗨。即日起至8月20号，北京国美818嗨购节带您嗨翻天。 蓝精灵来乐多港了，乐多港奥特莱斯7月28日携手蓝精灵60周年全球巡展引爆京城，去蓝精灵村迎欢乐勋章。乐多港万豪酒店开业奉献，咨询电话8191-88888191-8888。 买完房要装修，钱不够怎么办？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帮您忙，装修家具装饰品想花哪里花哪里，最高额度100万，最长期限67，零利息低费率，详询北京建行各营业网点。 全新奥迪 Q5L 搭载智能 Quattro 四轮驱动系统，以清新夺目的设计美学，超大宽视空间，令你纵情山水间尽展自由。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北京music radio。 The weather。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醒车主注意天气变化。 正在连接安吉星。 关注天气情况，昨天下午到夜间本市出现降雨，雨量分布不均。截止到早晨5点钟，全市平均降雨量19.3毫米，城区16.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平谷西凡客庄，为117.4毫米。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0度，早晨有轻雾，请您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还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请注意防范。目前本市处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当中，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区域活动，确保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

masterpiece, to waste time with the masterpiece. You should be rolling me, you should be rolling me. You're a real life fantasy, you're a real life fantasy. But you're moving so carefully, let's start living dangerously. Whoa. 这跑的啊，而且呢边跑边听 Kick by the Ocean， 这种畅快的感觉应该是不多见的啊。 郭雨嫣你先歇一歇。被誉为运动界的王雨嫣的月月鸟小哥哥呢刚刚呢又是假跑了一段哈，搞得自己好像气喘吁吁的样子。 但是我觉得就这首歌曲还真的挺适合的，如果大家在这个运动当中的时候不知道要听什么歌曲的话，刚才这首 Kick by the Ocean 我是强烈推荐的哈。 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上周的一些大热的综艺节目了。当然呢在周五播出的这个幻乐之城啊也是又一次刷爆了这个话语点，那是因为窦靖童终于强势上线了。 是上周五的这个幻乐之城当中呢，窦靖童是携手入围戛纳电影节的麦子导演献上的作品幻乐，而他呢将自己的生活当中偷偷录下的呼噜声作为灵感的来源，自然而然的将人生的采样做成了音乐，结合了中国传统的民间故事猴子捞月，编织出一个迷茫虚妄与向往交织的梦境啊。 因为童童本身和麦子就是好朋友，所以两个人沟通起来就非常的顺畅，就麦子也很懂童童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东西。那么作品呢就是以游戏界面为故事点，就是把我们看不透的人生比作一场游戏，就一次一次 game over 之后再重新来，循环往复找到通关的办法，最后来传达一个比较深刻的主题，那么就是最难玩的游戏其实就是人生本身。而根据这一次的表演呢，童童也是专门又写了一首歌曲，他跟麦子一起作词，那第一次展示了说中文 rap 的感觉，我们来听听看猴子捞月。 加湿国国内有一座波罗奈城，在城郊人迹稀少的森林中生存着数百只猴子。一天晚上，这群猴嬉戏着来到了一口井旁，不知哪只猴子先发现月影在井中一晃，虚妄若真相，便大吃一惊，不好了，月亮掉进到井里去了。一只年少的猴子一听赶过来看井中的月亮。 之前的时候我还记得郭鹏伟说过，好像童童从来都不怎么唱中文哈， 从来没唱过哈。 那这一次直接写了一首中文的 rap， 对。 然后呢王菲也是非常激动的冲上台去说，窦小姐刚刚这段说的部分啊还是感觉不太自如，但是到了唱的部分的时候就到了她非常擅长的那个部分了。 那对，因为你想这个看到爱女在台上发挥的这么淋漓尽致，我估计王菲确实这个激动一点点也是在所难免的哈。 你就想从节目播出到现在啊，王菲说最多话的一次就是频频打断何炅，打断陶晶莹，就说我还没有说完呢，

来自 Bruno Mars and Cardi B。 Cardi B 最近生孩子了哈，所以呢，这个产后呢恢复起来呢，可能是稍有点小困难，因为这个对他自己唱歌还是会有点影响。但这首歌曲应该不受影响，因为很久之前的歌曲了啊。 一下就把我们的主题岔开了。Fitness， 你知道很多健身房很喜欢用这个名字，就是表现着一种对抗啊，一种力量的感觉。 对。 那么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的就是，哎，你平常都是怎么样运动的？除了去健身房当中运动哈，日常的一些，比如说风中奇缘跟我们说，我运动的方式就是遛狗，遛我们家大宝，发过来了一只特别可爱的金毛大狗子，哎呀，真可爱。 大狗子，你不要把那个扎扎进去。 大狗子。 对啊，你大狗的话，我觉得 就大狗挺洋气的，加上狗子， 狗子 就感觉是一个土狗。 是，乱世奇葩说这个，因为呢要照顾家人，所以呢每天下班的时候能不能像其他同事一样去健身，而且呢回家做饭呢收拾家务呢就是我消耗体能的主要方式了。做饭呢由我妈检查我洗碗的这个成果，一点没弄干净就得重洗，妈妈是有点洁癖还是怎么着哈？然后呢洗完之后呢还要擦油烟机，包括擦灶台、擦墙等等，所以呢工作日就做个晚饭。那要是周末的话，以上流程要做两回，所以呢我就是靠这个来保持身材匀称的。 总之就是做家务使我健康，做家务使我便有好身材。还有张兰的这个答案也非常奇怪，她说哄女朋友啊，这对我来讲消耗的卡路里简直是巨大的。 但是我跟你说，哄女朋友哄到最后有可能你会吃胖哦。 对， 因为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说，我是吃女朋友的剩饭长大的。 还有就是不开心吗？要不要我煮碗面给你吃啊？ 对， 煮碗面之后两个人就都开心了，但是呢 就不想吃面了。 身材啊要注意一下。 对对 对、 啊、微笑未来也跟我们说，单程40分钟，我坚持了4年每天骑单车上班。 哇，厉害啊。 哇，这也是最长的运动方式了，体重也保持得不错。 我上次看过一个人去共享单车去上班，然后每天骑1个小时，特别厉害啊。 那还是尽量不要了，因为就共享单车的这个设计还是跟我们传统骑的这种单车不太一样的，就是你长期骑会损伤到就膝盖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徐飞说，每天早晨跟着早安音乐秀唱歌也能消耗卡路里啊。真的吗？ 这是的，你知道就在路上开车的时候，然后把车窗都摇起来，感觉自己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当中，就比 KTV 唱要爽多了。 你没发现我一直在看着你，你就是每天早上跟着早安音乐秀唱歌的人呢、啊，静瑜。 对，是这样的。 对， 我是。所以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哈，也是可以全部跟着唱的。但在这之前呢，还是要先给大家推荐一个古装剧，这是陈坤和倪妮。哇，他们两个要演一个古装电视剧，叫做《天盛长歌》。明天开始就要登陆湖南卫视了。 对，《天盛长歌》呢，讲述的是天盛王朝的逆境皇子宁毅与前朝皇族遗孤凤之威之间的命运纠缠。哎妈 呀，你是真的不怎么看古装啊？ 这 名字念的， 名字是的，你看，然后他们相互扶持呢，逐渐坚定了心中追求和理想的故事。最关键的是，这也是国内率先使用国际领先的影音技术之一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啊。 对，它是用杜比世界影像和杜比全景声的沉浸式视频来制作播出的电视剧之一。你看，陈坤从大荧幕转战小荧幕之后来接的几部电视剧哈，都是还具有比较高的制作水准的。那这个《天盛长歌》暂时还没有播出，不知道也会不会贡献出类似于像《年轮》这样大热的电视剧的原声配乐呢？ 眼圈勾勒成指纹，印在我的嘴唇，回忆苦涩的吻痕是树根，

光明颂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民族音乐会将于本月15号在北京音乐厅上演。音乐会将精选这40年来的优秀民族音乐作品，比如观众耳熟能详的庆典序曲、我的祖国、长城随响等音乐作品。同时呢，还有著名作曲家赵季平创作的古槐寻根。曾获得格莱美大奖的著名音乐人吴彤创作的天人合一，也是今年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式的演出作品。北京民族乐团将在本次音乐会上将其改编为声语乐队版本。Fantasy 室内乐赏析音乐会将于8月17号登台中间剧场。这场演出融合了德奥古典音乐中经典的室内乐作品，包括钢琴独奏、二重奏、三重奏作品，通过不同乐器间的配合协作展现室内乐作品的魅力。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8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9点汽车音乐会，11点带上音乐去旅行，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13点永恒的魅力，14点古典也流行。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清桥以及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七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北京时间的8点34分，这里然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国王。 在周一的清晨呢，除了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幻乐之城，当然也有了我们节目一直在关注的中国新说唱。上周哈，我们真的是被套路了一周哈，这个偶像剧大结局，你知道看着我们这个心揪啊。 上周呢就发现两个人就开始已经有这个你侬我侬的意思了，对不对啊？ 对，我们说到的就是 Chris 吴亦凡还有那吾克热偶像剧的这个大结局。 是， 我一开始就站在你那里，你不选我，我真的心里非常难过。在你那里，我到底算什么？ 关键这一周呢，那吾克热呢，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他干脆就是放弃弃权，对吧？没有往前走一步。 是，但最终还是成功的加入到了吴亦凡战队哈。所以本周节目当中最热 CP 吴亦凡和那吾克热真的是成功的圈了一堆的 CP 粉。那网友们呢，也是早早就向后期预定了《终于等到你》这首歌作为两个人牵手成功时刻的 BGM。 这什么恶趣味啊？这是啊？ 我们来听听看，来自张靓颖《终于等到你》。 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过了某个路口，你就会感到，彻夜陪你聊天的越来越少。厌倦了被寂寞追着跑，找个爱你的人就像托付终老。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 走一程的人有多少，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只想在平淡中到你。 这时候应该配的对话就是，我要确定他心里有没有我。 纳瓦克热这个时候应该有一个小眼神翻起来，然后呢，纳瓦克热原话啊，说我真的要确定他心里到底有没有我，直到他喊出我名字的那一刻，我说啊，是的，他心里有我。 这个时候啊，背景的这个画面就应该配上吴亦凡，就是说我确实一开始的时候他不在我的名单之列，但他是我的第六人选择。然后纳瓦克热徘徊在这个门上，我就谁的战队我也不去，我就是 Chris Wu 吴亦凡。 是，所以呢，这个两个人呢，到底是甜到网友的心坎里呢，还是让大家觉得这个 怪怪的？ 怪怪的，因为你知道他本来第一首歌曲叫《儿子娃娃》，儿子娃娃在新疆里当中是男子汉的意思嘛？ 对。 但这个播出之后，大家觉得这个儿子感觉是哇哇在哭，你知道。 不过两个人最终还是成功的牵手成功哈，加入到了吴亦凡战队。那本周呢，也就是上周刚刚播出的这一期中国新说唱的第五期节目当中，是迎来了战队五进四，那赛制也是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哈。所有的制作人也都还蛮惊奇的。 是因为之前呢，其实是让整个这一队的人，比如说五个人一起来合作一首歌曲嘛。那这一次呢，是变成战队当中 battle 要两和三 两三 两三来分组对吧？然后呢 battle 之后呢，输的那一组呢要淘汰一个人，所以在这次当中呢，纳瓦克热呢，我觉得表现的还是非常爷们儿的，因为他说呢 ，El Rocco 呢，毕竟中文不是很好， 是， 而且他也直言不讳的说，如果我们这队输了的话 ，El Rocco 就被淘汰了。你想 ，El Rocco 的这个词汇量比较有限，是吧？就中国龙、中国龙、中国风和中国龙，李小龙、Bruce Lee， 就大概就是来回这几句中文词汇。所以呢，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改编的非常成功吧，这首歌曲充分的发挥出了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声线的特点啊。 那么接下来就来听听在第五期中国新说唱节目当中，纳瓦克热和 El Rocco 合作的这一首《Rap the Culture》。 Yo, what's up, Rock? Ayo, and what's poppin', y'all? You good? Y'all ready to rep that culture or what? You already know, bro. You been trippin' Hollywood? Yo, yo, yo! I am made in China. 我们拥有不同的脸，不同的眼。 I am made in China. 凝聚在一起，志同破天。 We all made in China. What? We all made in China. What? We all made in China. What? Hey, put it on, put it on, put it on, put it on. 每个都有一条龙、 哎、 我们武功都有李小龙、 哎、 飞到天空还有孙悟空、 哎、yeah, yeah, yeah, 其实我和你们并不同、 哎、 我和你都是玩的重、 哎、 我的兄弟你们看得懂、 哎Yeah, yeah, yeah. 我的你和你的力气可以改变我们这个世界，你和我，我和你，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们都一样的世界，每个人不同的起点，要不然我们都无解，我也代表我们都无解，说实话中国人 亮亮， 我们都 keep it real 亮， 我们的距离太过 亮 Now I know how I feel 亮， 我们都聋了传人，我们都聋了传人，我们都聋了传人，差点被 rapping and try to get I am made in China。 拥有不同的脸，不同的眼。 I am made in China， 凝聚在一起，疾风破天。 We all made in China， what？ We all made in China， what？ We all made in China。 Hey, yo, Will. What's up? You ready to get this far? Always, bro. 让我开始骂你，这是我的名字，让你感受我和我的 homie 一起为中国说唱的 DJ， 盖住我的 BB， 盖过这片地基。继续整个天地，一起逆转比赛，爆发连击。只有足够强的气势协力，才能冲破天， 打破地。 我在风浪挣扎，开始疯狂升华，注射能量增加，不让梦想蒸发，没有人招惹我，让你崩盘悬崖。中国说唱怎么称王称霸？我们天赋不用指导， 是 犯错由灭霸制造。他们盖住我们自豪，我们都说中国制造。霸道主义开始打抱不平，赶紧假装不行，没我下到不行。我在大道不行，杀有无形，我发表无极面 ，boring 没有速度来衡量我的实力，大于来判断这次的魅力。扛起中国说唱传奇 ，It's all about you and all about me. Put your hands up, you rep that culture. Put it up, put it up, put it up, put it up. Put your hands up, you rep that culture. Put it up, put it up, put it up, put it up. Put your hands up, you rep that culture. Put it up, put it up, put it up, put it up. Well, what up, right? Three, two, one. We all made in China. One. We all made in China. One. We all made in China. One. That's one of the end. That's one of the end. We all made in China. One. We all made in China. One. We all made in China. One. Hey, put it up, put it up, put it up.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So I lied to my mom and dad. I jumped the fence in the red. But we couldn't go very far, 'cause you locked your keys in your car. So you sat and stared at my lips, and I could already feel your kiss. All nights and daydreams, sugar and smoke rings. I've been a fool for strawberries and cigarettes. Always taste like you. Headlights on me. Remember when you taught me fate, said it'd all be worth the wait. Like that night in the back of the cab, when your fingers walked in my hand. Next day nothing on my phone, but I can still smell all my clothes. I was hoping that things had changed, but we went right back to your games. All nights and daydreams, sugar and smoke rings. I've been a fool for strawberries.Cigarettes always taste like you. Headlights on me, racing through 60. I've been a fool. Strawberries and cigarettes always taste like blue eyes, black jeans, lighters and candy. I've been a fool. Strawberries and cigarettes always taste like you. And even if I run.You always leave me wanting more. I can't shake my hunger for strawberries and cigarettes. Always taste like you. Yeah, they always taste like you. You. Long nights, daydreams with that sugarSmoke rings always taste like you. Headlights on me, racing through 60. I've been a fool for strawberries and cigarettes. Always taste like blue eyes, black jeans, lighters and candy. I've been a fool for strawberries and cigarettes. Always taste like you. 在一首比较炸裂的 rap 之后啊，我就觉得需要一下 strawberry and cigarettes 来符合一下，缓和一下大家的心情。 所以我觉得你早餐确实做的挺多的，就是你现在呢都知道用什么秘方来调配或者互相来搭配了啊。 但确实啊，就是刚刚的这一段呢，来自纳瓦克人和 El Rocco 的这个 rap the culture， 听起来是很炸裂的，但其实就是像这种强力的这种说唱，我觉得劲儿比较大的这种，其实听一听还是会有一些就是耳朵会疲劳的感觉。 对， 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非常的期待，就类似于像满舒克这种可以写出做我的猫啊，就这种兼具流行啊，还有就你听起来起码就旋律很好听的歌曲。 对， 但是这一次呢，满舒克在节目当中也还是挺有争议的。 对，因为呢，说实话，在节目当中，比如说上一轮当中，他其实是套词儿淘汰了当时他的对手，对吧？啊，在 freestyle 环节当中，那这一番呢，他成功的进入到了吴亦凡战队当中，但在人才济济的梦之队当中呢，这个。觉得他下一轮能不能够保住，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看点，因为其实很多人能看到最后他们那一组人当中淘汰谁，现在没有出来， 是， 所以也算是留下一个悬念哈。但是呢，与此同时呢，我觉得跟满舒克相比，毕竟满舒克还是有颜值有才华，相对来说呢，这个流行曲风也还是比较招人喜欢的。那我觉得 Jason 为什么能够一直从60秒之后就一直在热狗的战队当中，我就不太明白了。 又是热狗的小老弟啊。 对 啊，这个小老弟淘汰赛被复活以后就备受争议啊，而且呢，在选人的阶段又被热狗加入到了战队当中，所以网友给他取了个名字，就叫最强钉子户。 但是我跟你说，你看到五进四淘汰的环节，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他要留 Jason 了，因为淘汰谁根本不用取舍，你知道吗？ 因为他是我的小老弟、 啊，对，也根本不用，也根本不用评价。而且你知道 Jason 呢，就是被大家一致认为呢，相对来说呢，在这个里面呢是相对比较弱一点的嘛。那其实 Jason 我觉得自己对自己的这个方面理解的也非常到位，所以当时他在淘汰的时候其实好像也是比较轻松和洒脱的一个姿态了哈。 对，那现在呢就是热狗也忍不住了，在微博当中去给 Jason 解释，就是说他的好大家都还没有感受到，但是在五金色淘汰赛当中呢他又忘词了，所以说能不能够打破关系或者传言也真的挺让人担忧的。 是， 可能对比起来看觉得好像 Jason 实力弱一点，但其实他也算是一个 OG， 就是很早以前就玩 Hip Hop， 包括对他有一个大家相对来讲熟悉的一点的，就是他是来自台湾的一个 hip hop 组合叫铁竹堂。 对， 那曾经呢他也是一名演员，在你想象一下他演过偶像剧 啊，真的吗？ 在大热的偶像剧恶作剧之吻当中就本名出演 Jason 学长、啊、而且也为这部偶像剧演唱了主题曲叫做 See You Love Me， 是和南拳妈妈一起合作的。 我忽然觉得我以后的这个演员之路也有可能会开启啊。 你这就不是我关话筒的问题了。 有个人可以给他一生3000宠爱，不需要很有钱，不需要很帅，他脾气古怪，有时候暴露，有时候你必须忍耐。为什么他竟然爱上他？他到底在想什么？他是否忘了帅哥不能爱是什么？让他乱了方寸，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想说这怎么可能？他舍得舍弃自己的尊严与爱好，你最难的游戏一点都不害臊。一天到晚在他身边又闹又吵，只为了能够被他瞪一眼就好。他在这边而他在那边，他想被他捧在手心上面，而他总做事而不见，脑袋中却浮现眼前竟是他在微笑的画面。而他说 谎言要承诺，他和他的爱情绝不懒惰，就算有不安定的因素随时出没，他也能排除万难和他一起度过独自侧。漫漫长冬，长冬后满面春风，春风吹到他心中，心中尽是无限的感动，他不自觉注意他任何的一举一动，才发现自己早已不小心沉溺其中。他知道我想是他知道，所有他的一切他都知道，他看到了他如此掏肺掏心，心里早就想把他抱紧，不管未来艰难险些再多，只管现在能够相爱再说，想一起完成的事情太多，就怕时间不够，而他说 小曲又上线了， 就你难以想象啊，在这样一个男子力爆棚的节目当中呢，其实 Jason 其实也有过这样的作品。 你也找到了一首你儿时就比较熟悉的歌曲。 儿时倒也没有那么青少年时期了 啊。 对，这首 See You Love Me 来自铁竹堂和南拳妈妈的合作，也是电视剧恶作剧之吻的一个插曲啊。这当中铁竹堂的主唱呢，就是大家现在非常熟悉的热狗的小老弟 Jason 了。 对 Jason 啊，那你这次看到 Jason 学长出现的时候，当时心里是什么感觉？ 原来他真的是唱 rap 的。我一直以为他是拍偶像剧闹着玩的。 像我一直看到言行书出来啊，原来他真的是打篮球的，人家还打过 CBA 啊。 嗯，但是一个节目呢，除了给我们带来好听的音乐，也给我们带来不错的这个笑点和谈资啊。那我们也是继续为大家关注着中国新说唱新一季的一些动态。 是的。 那最后呢，还是来看一下天气状况。昨天晚上的一些阵雨啊，大家都在开玩笑说，昨天晚上这个雷打的就跟《延禧攻略》当中那个谁谁谁去世的时候那个雷差不多。 哎呦，你们这些电视剧粉丝也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连在一块儿嘛。 今天的闪电亮得像玉太妃死的那天一样。那昨天晚上这个雷啊，包括暴雨，确实是骤然的就来了。那最近这个连续的强降雨天气，确实山区发生塌方和滑坡地质灾害的风险特别高。 嗯， 那本市临时关闭了景区170家，其中山区景区全部都在闭门谢客。 对，那上周末呢，本市的部分地区呢出现了大到暴雨，未来3天雷阵雨还将在京城呢是继续是有相关的一些出现的可能性。所以呢，大家出行需要携带雨具，并且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就好了。 确实是一场秋雨一场凉，在立秋之后呢，感觉到了这个阵雨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秋天的感觉。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房东的猫，歌名就叫做秋酿。我是鲸鱼， 我是郭榜，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喽。 明天见了各位。 那年他才18，你也正值美好年华，每当谈及青梅竹马，人们总说他俩。那年村头的树下，你苦苦的张望，姗姗来迟的他送你一枝含苞的花。你说要穿红色的旗袍，点一盏不灭的烛光。他说要种春天的 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驴妈妈